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接下来再看《弟子规》，请翻开课本，第二十条：见未真，勿轻言；知未地，勿轻传。那么这一条呢，相当的重要。何以说呢？我们都晓得，人与人相处最难的就是贵在相知。那么与人相处当中呢，最为遗憾的就是朋友之间啊，听到谣言之后，朋友呢引起误会。所以呢，这个与人相处当中难免就会有纠纷，有这个不愉快的事情发生。我们追根究底呢，可以说是从口舌是非所开始。一开始的时候呢，往往每一个人都没有注意到。为什么？我们看到事情之后呢，内心就会起的分别，起的执着，于是呢就会把话讲出来。讲了之后呢，这些话往往呢还会再散播出去。就好像池塘里的石头，你丢了扑通一下，一个小小的漩涡慢慢就扩散到整个池塘。所以人与人之间呢，我们在言语方面呢，一定要特别谨慎小心。那么古人在此地告诉我们，见未真，勿轻言。就是你看到事情呢，你看到的不是很真实啊，不是很明确，你不可以妄加揣测啊，妄加呢加以这个把它揣摩，然后呢轻易的就把话呢传开。传开之后呢，这个话越传越离谱。有时候呢，我们不经意的一句话可能影响一个人的声誉啊，让这个人呢非常的难过。知未地，勿轻传。这个地呢就是不是很明了啊，真相呢不是大白。这个地呢就是清楚明了。勿轻传，传呢就是把这一件事情呢就传开出来。所以这两句话呢，见未真，勿轻言；知未地，勿轻传，相当的重要。深信呢，每一个人都有一些这个痛苦的经验，就是被这些毁谤的谣言呢啊所困扰着。即使明明自己呢没有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总是会听到很多这个谣言呢把你传得很难听啊，没有这样的事实呢也被捏造成有这样的情形。所以人与人之间呢，往往属于这个言语，只要一不小心呢，就会造成啊朋友之间的误会，家庭当中的误解，啊误解之后呢，一定会争吵，争吵之后呢，啊小者就是争吵啊没事， 大则呢会引起这个斗殴，所以呢这些言语上我们一定要特别的谨慎小心。那么即使你看到的是真实的，你所明白的又是事实的真相，也不可以轻易的讲出来。我们一定要有智慧，讲话之前呢一定要想一想，这一句话讲了之后它有没有后遗症，会不会毁谤对方，会不会影响整个民心。所以事情的大小我们都要特别的谨慎小心，千万呢不可以为所欲为，看到什么讲什么看到别人好像不对，但是也不分青红皂白就讲出去，讲出去呢害了对方，对自己呢也很不好。那么我们对这样的言语呢，我们也要知道，凡是讲是非者呢一定是是非人，我们也不要轻信别人的这些说话话语。为什么呢？小者这些言语呢影响一个团体的和谐，大则呢影响整个国家，让人心惶惶呢都不对。尤其呢现在舆论媒体呢传播非常的快这个一有风吹草动都会影响整个民生生计，所以这是属于比较大件的。那么小则呢会影响个人的声誉，所以我们在讲话的时候一定要很谨慎很小心。即使我们看到的是正确的，所了解也是正确的，我们肯定呢也要想一想他到底有没有利害关系，会不会影响别人，会不会破坏人的声誉会不会破坏整个团结和谐，都要谨慎小心。那么这一条呢最值得借鉴的警惕的，我想应该是这个大人。在这一条呢，如果我们读到这里呢一定会有很深的感触。这一生当中我们难免呢也会受到流言的困扰，我们读到这一条呢应该要特别的谨慎小心。那么除了与人相处这个言语之外呢，另外如果是为人师表的，你对这个内容呢不是很清楚，不是很了解，做学问呢对这个学问里头有所怀疑，那么你不是很清楚呢也不可以轻易的传授因为你轻易传授呢会这个误导学生误导弟子。所以在我们的知见不是很清楚我们的看法不是很明了的时候呢，我们作为师长的对于教导子弟或者学生呢，这一点也应该要谨慎小心，要实事求是才对。接下来我们再看下一则，是非宜勿轻诺，苟轻诺进退错。那么这里呢也讲到与人这个接触的时候，我们都晓得人要有爱心要有这种包容之心。那么在团体里头呢，我们有时候要借重别人的帮忙才有办法把事情呢做得圆满。所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呢互相帮助一定是就是这个很好的美德。那么此地讲呢是非宜，这个非宜呢宜呢就是不妥不是很恰当，这个事情呢不是很好的事情呢，我们在答应之前呢一定要想想看这个事情呢你帮助他是对还是错，我们要建立在这个智慧之上，一定要明白你这样做是对，是真的帮助他呢 还是在这个啊助他为虐，这个都要很清楚。比如说你明知道这个人呢他好赌，他现在赌光了再跟你借钱，你再把钱借给他，那么就很明显呢你这个助纣为虐啊，你不是在帮助他，你是更进一步的在陷害他。所以我们面对啊这个别人有求于我们的时候呢，我们要衡量这件事情它的对错啊，千万呢不可以变成帮凶。那么我们知道呢有一些小朋友他到书局去看书，那么一些这个比较大的大哥哥大姐姐呢，他就讲说啊，我这一本书先寄在你这里，那么等一下呢忘记走出去以后啊，就变成这一个人他就变成什么啊，变成是一个被误以为小偷。所以这种啊，我们这个没有经验没有关系，但是呢我们一旦明了之后呢啊，在某些关键的时候呢，我们啊不要答应的太快。这里呢是讲说勿轻诺，轻呢就是轻易的承诺啊，轻易的答应。所以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也要小心啊，免得这个招惹啊灾难到头。苟轻诺进退错，那么如果说我们没有明辨是非啊，我们不晓得，那么轻易的答应之后呢进退错，这个进呢就是做也不是，退呢不做啊都错啊。为什么我们讲话呢首先要有信用，那没有信用啊，我们又会觉得说面子挂不住。所以这一条呢它告诉我们在与人啊应对进退的时候呢一定要谨慎小心。那么拒绝呢也是一种艺术啊，很高的学问。如果你没有办法达到，那么你也要婉转啊，讲的让对方呢啊觉得说你这个呢不是很严峻的拒绝他，也要让他呢下得了台啊，千万呢不要口气非常的强硬，这样也不好。在佛门里头有一句话说，慈悲生祸害，方便出下流。有时候我们与人方便啊，别人呢却变成随便啊，因为我们帮助了他，却反而造成反效果。那么有时我们一直同情他呢，你帮助他以后呢，反而让他呢更进一步的造作罪孽。所以我们在帮忙别人做事的时候，在答应之前呢，我们要详细的问看看他这个内容是什么，不要先答应之后呢再后悔啊，那已经来不及。所以这里呢也特别的告诉我们，我想很多人呢对于财务的借贷啊，往往都会有痛苦的经验。当好朋友或者说亲人呢他向你开口向你借贷，借也不是不借也不是，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善思而行，一定要建立在智慧上。如果他是一时有困难，他的确呢是真的遭遇到困难，我们义不容辞啊，一定要雪中送炭，一定要帮助他。那么如果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呢它影响它有后遗症啊，它危害很大，我们千万呢要适可而止，不能帮肯定呢啊这个不再啊不看这个人情，一定呢要严加的这个拒绝啊，免得造成往后的遗憾。我们再看下一段，凡道字重且疏，勿急急勿模糊。那么这里呢也提到讲话的时候呢，凡道字啊，这个道呢可以说是这个讲话的意思。凡道字重且疏，这个重呢一定要把重点呢讲出来。 书呢就是要流畅啊，把你交代的这些话语呢要流畅，要把重点呢讲清楚啊，不可以说讲了一大堆不晓得这个交代的事情为何，那么这样呢就等于白讲，同时呢也让对方啊没有办法明了你所交代的是什么事。所以此地呢他也告诉我们，尤其呢是在团体里头，或者说你是主管，或者说你是部属啊，面对这样的沟通啊，有这种上对下或者说下对上的这种沟通，我们一定要抓住到，讲话要清楚要明白，尤其呢很重要的事情呢更应该要特别谨慎。墨学过去呢曾服务于公职，那么如果长官呢从远地打电话回来交代一些重要的事情呢，我都会再重复啊，在这个反复反述一次，让长官呢明白我所听到的，我从电话中呢所听到的是不是真实。为什么呢？从电话当中有时候我们会听错，那么言语当中呢有很多的字音发音是一样的啊，如果说没有很仔细，有时候我们也会会错意啊，这种呢都不可预料的。所以讲话一定要清楚明白，让对方呢听的他的感觉呢是完完全全的清楚明了。勿急急勿模糊，他就告诉我们讲话呢不可以太急躁啊，有时候很急漏掉关键的一句话，或者说一两个字很关键，结果呢你因为太赶漏掉了，那么就有可能啊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所以我们在言语上面呢一定要把握住一个要领，当你呢是在交代或者说传话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吐字有没有清楚，讲得不清楚让对方呢做错是我们害他，不能责怪对方，讲得不明白交代得不清楚啊，往往呢会有很大的这个后遗症出来，可能所做的全部都错误。所以在言辞当中呢我们讲话要清晰要明白，同时呢我们也要注意你声音的速度，太快的话对方没有办法吸收，没有办法清楚，尤其呢老师也要很注意。记得小时候呢上数学课，老师的乡音呢非常重，往往到很重要的几何这些数学啊听不懂。为什么听不懂？因为不明了老师所表达的是什么意思。所以在此地呢我们也呼吁，凡是为人师表者，你在讲话在授课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注意到音声速度的快慢，太快学生听不懂，太慢可能人家要打瞌睡，所以这种音声的传达啊，一定要这个要把握住，重点要讲到，而且呢这个书就是要流畅，把你的言语呢要表达清楚，免得让人呢没有办法理解你所说为何物。有的人呢讲话速度非常快，像连珠炮一样，从电话当中呢我们也都有这样的经验啊，滴滴答答啊讲完呢我们也忘了他刚刚讲的是什么。所以碰到这种情形呢，如果我们接电话的人呢我们也要啊不要紧张，一定要缓和下来呢反复再问他。因为如果说我们啊交代是负责传话的人，在这一方面把关呢更要特别的谨慎小心。 尤其呢是重要的事情呢，我们更不能忽略掉。所以在此地呢，我们看到这一条，如果讲话有很快啊，这个语音呢有模糊的地方，我们也要特别谨慎小心。如果你没有把握啊，这个对方可能听不懂啊你的话语，我们也要这个告知他说，我这样讲你听得懂吗？如果不懂，请你呢啊这个可以反问，哪里呢不太清楚。因为有时候人呢一急或者说一兴奋，很多话呢他有时候会漏掉，或者说讲得太快，都会与人呢觉得说你讲的啊词不达意啊，这样就很不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下一段，彼说长此说短，不关己莫闲管。那么这里呢就讲到啊，人与人之间相处呢往往啊什么话都不谈，就是讲一些是非人我。此地呢也特别告诉我们啊，当你有听到或者说看到人家啊一堆三五成群呢在讲一些这个不好啊不好听的话，所谓不好听的话就是在讲别人的是非的时候，我们千万呢不要插进去啊，不要再去讲，把这个是非呢扩散。有时候我们听到呢刚好别人讲的是我们的亲人或者说我们的好朋友，都会觉得很难过。所以呢我们这个耳根清净，不听其他不好听的话啊，不听呢闲言是非，可以说让我们不但耳根清净呢，而且心呢也会很安定。再者呢，如果没有人我是非的困扰，我们这一生呢也会过得特别的快乐。为什么？流言的困扰往往很令人难过，甚至呢会难过一辈子。尤其这个伤害很深的言语呢，往往都是因为啊大家爱说话，传来传去，传到最后呢变了质，等你听到的时候呢都已经不堪入耳，这个时候呢反而内心呢会很难过很难过。所以呢当人家在讲话的时候，不关自己千万莫闲管，千万呢不要去管他啊，不要闲着没事呢电话拿起来呢就找朋友聊天。有时候呢就在你聊天当中不经意的一句话，朋友呢再把你的话呢再传出去啊，这个是非呢就扩散出来了。所以我们没事的时候呢应该多读书，或者呢学一些才艺啊，学种菜啊，学这个烹饪啊，学中国传统的书艺啊，学画画都很好。千万呢不要把我们的宝贵时间呢再浪费在啊彼此的闲聊当中，不但造口业呢也对自己呢也很不好。为什么？我们前面有提到祸从口出，我们要深深的警惕自己，言语一定要特别的小心。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十一条，见人善即思起，纵去缘以见机。那么前面第二十条呢告诉我们言语要特别的重要，谨慎小心啊，它攸关一个人的声誉啊，攸关一个人一生立身处世的信用问题。那么这一条呢它就告诉我们要扩充我们的心量，见人善即思齐，当你看到别人呢这个有善行啊，有这个好事，有行好事呢，我们啊应该不吝于赞美啊，不应该呢鄙视他， 更不应该呢有嫉妒的这种心态。我们说见贤思齐，这个呢就是告诉我们要有这样的心胸，要提升自己，看到别人好的善良的一面呢，应该要想一想，急呢就是马上呢反观自己，想一想他这样做很好，我们应该要向他学习才对。这个齐呢就是希望呢也能达成像他这样的水平，达到这样好的境界。纵去远以见机，即使呢我们做不到，能力没有办法像他这样做到，那么我们呢也要慢慢的学习，慢慢的扩充自己的心量，以见机，希望呢渐渐的也能达到他的境界啊，像他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勉励自己呢？我想人都希望自己他的境界，他的生活呢都会逐渐的提升。当我们看到人家美的一面，善良的一面啊，这些呢我们从来没有听过，没有做过，我们看到这么美的事情呢，我们把美的事情呢自己也能变成这些美好的事情，不是很好吗？所以这里呢就鼓励我们见贤思齐。那么有很多家长呢，他看到自己的子女表现不错，往往呢都吝于鼓励。我想我们也应该要修正自己的一些观念。为什么呢？我们想一想，如果说我们大人呢在外面工作，如果我们表现得不错啊，主管或者说长官对我们的这个奖励呢，我们也会感到非常的安慰，非常的高兴，觉得说我付出，我所努力呢有了代价。那么当小孩呢他表现得不错呢，我们也要适时的奖励他。所以经常呢在课堂上，学生如果表现得不错呢，我通常都会赞美他不错啊，要再接再厉。那么我最经常奖励学生的就是卡片，卡片里头呢写的一些历史上的名言，或者说鼓励他的话，我希望呢他能做到啊更好，他能再接再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那么曾经呢有一个小朋友，他得了不少的奖卡，他的母亲说他的儿子呢自从得到这些奖卡之后呢，他都默默地把它保存起来，每天晚上呢他会一再地看这些鼓励的字眼，这些鼓励的话呢对他的功课，对他的为人呢，这个母亲观察之后说有很大的效益。所以为人父母的，当你有看到美好的句子啊，或者说这个鼓励人的这些励志的言语呢，我们也可以随时呢把它摘录下来，适时的鼓励自己的小孩。做老师的呢也不吝啊鼓励自己的学生，用好的言语呢说不定他这个一辈子呢受用不尽，他可以得力于这一句话呢一生啊精进不懈啊，这个都有可能。所以我们平常呢有看到好的，我们也应该把这些好的故事啊把它收集起来，随时随地呢可以跟这个子女啊讲给他听，或者说讲给学生听，也都非常好的，因为他的鼓励作用呢非常的高。那么这里讲到呢，我们看到好的要向他学习，那么如果看到不好的呢，我们应该如何呢？这里他就提到，见人恶即内省，有则改，无加警。这里呢就讲到，当我们看到别人有过失 有不对的时候，这个恶呢，就是有过失、有不对啊，有不法的情形，即内省。这个时候呢，立即要先想到反省，看看自己呢是不是也像他这样犯这样的过失。所以孔老夫子讲，三人行必有我师焉。那么这个三人呢，不是真的三个人，而是指的一个自己，一个是善人，一个是恶人。善跟恶呢，都可以成为我们很好的借镜，也就是我们很好的老师。看到好的，我们向他学习；看到不好的，我们要警惕自己，不能跟他一样的犯错。所以这里呢，就讲到，当我们看到别人做错不对的时候呢，第一个啊，不是骂人家，啊，不是批评别人，而是呢，要赶快自己呢想一想看，反省自己，反躬自省，想想自己呢是不是也像经常呢犯这样的错误，有则改，无加警。如果我们也同样犯这样的过失、这样的错误，就要赶快及时改正。无加警，没有的话，也要自己勉励自己，警惕自己，不要做这样的啊这个不好的事情。人呢，很难看到自己的过失，可是呢，却很容易看到别人过失的一面。所以，看别人的造作，看到别人不管是善或者说恶，他可以说呢，就像一面镜子一样。每天我们都看得到世间的种种镜子，它呈现在我们面前。那么我们如何啊，这个帮助别人呢？如何让这个社会啊更和谐？有很多人说，我的这个能力很微浅，我没有办法做到。但是如果我们看到世间呢是一面镜子，我们看得很清楚，心里呢也很明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从本身做起。本身做得好，影响所及，你的家人呢也会向你学习，也会向你效法。那么扩充到整个社会呢，你影响呢就是在你的团体。所以人人能如此，那么这个社会呢，这个风气也会因为大家的努力呢而渐渐的改善。所以当我们看到善的，一定要再加以发扬光大，从内心做起；看到不好的，从内心反省。这样这个社会呢，善良的就会越来越多，善事呢也会这个扩充啊，层面呢会越大，不好的呢也会逐渐的萎缩，逐渐的减少。所以读了《弟子规》，我们仔细想一想，的确是一本非常好的这个生活宝典。我们再看下一则，22条：唯德学，唯才艺，不如人当自立。那么我们前面呢，知道说人要扩充自己的心量之后呢，我们也要向这个好人学习。啊，看到不好的呢，我们要反思自己。那么我们都晓得，做人呢最重要的要有德行。你有德行的话，你能服众。那么你在家里呢，你有德，你这些孩子呢也会向你学习。我们说祖上有德，《易经》讲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那么这里呢就讲到如何扩充自己的德行。这里就讲说，唯德学，唯才艺，不如人当自立。那么如果说德啊，这个德学呢，我们所谓的八德，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是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也是八德。所以把好的这种德性，好的德能呢，不但自己要能扩充，要能学习，要能效法，同时呢，我们如果感觉啊自己这些方面呢有欠缺，应当要勉励自己，好好呢在德学方面呢要加强。那么最简单的就是从孝悌开始。前面呢我们已经提到了，作为儿女的，作为学生的，做儿女的在家里懂得要孝顺自己的父母，做学生的在学校明白自己学业呢一定要认真，像这样呢也是德学的一种，因为你能尽自己的力量呢达成啊应尽的责任，这个就是德学。才艺如果不如人，应该要这个当自立。这个才艺呢，我们都晓得，现今的人他很重视子女呢学有才艺啊，拥有才华的人呢他在社会上往往比较吃香。那么如果你能一门深入呢，就变成这些这个才艺的专家。那么我们看到别人他很有才华啊，他这个啊这个才艺呢非常的高超，我们不能只有羡慕啊，我们都晓得成功的背后呢往往是很多的血汗所堆积成的。所以我们在才德方面啊，学艺方面有输别人，这个所谓输呢并不是说啊你一定要跟他竞争，而是你觉得说别人为什么可以做得那么好，学得那么好，我们应该要想一想，我是不是不够努力，所以才做得不好，才学得不好，成绩呢才会一落千丈。此地呢是告诉我们随时要勉励自己，看到人家好的，看到人家学业好，功课好，品德好，才艺好，我们都要反观自省，想一想，我尽心了吗？我尽力了吗？如果你这个没有达到尽心尽力，那么当我们看到别人的好，就应该要向他学习，甚至呢请教他都可以。我们说好学近乎智，很好学的话，那么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如果一辈子呢不好学，我们没有能力，不但说立身处世很困难，就是呢连照顾自己吃饭的能力呢都没有。所以从小呢，对于家里的子弟，我们一定要告诉他，从小就要努力好好的学习，尤其呢在德行方面呢，做父母的更要加以谨慎的教导。若衣服若饮食不如人，勿生戚。那么这里就讲到呢品德才学呢这些非常的重要啊，一定呢看到别人呢很好，我们要向他学习，向他效法。可是呢如果在物质的享受方面呢，我们就要降低我们的享受啊，不要看到别人穿得好，吃得好，生活水准呢很高，然后呢拼命向他这个追求学习啊，这个是不对的啊。曾经呢有很多有钱的人家啊，看到你穿名牌，明天呢我也穿名牌，这些呢都是不对的。因为物质享受这是无底洞的欲望，人唯有能降低自己的欲望呢，他对生活来讲会更为安舒，更为快乐。而快乐呢也不是建筑在物质生活上，一杯清茶，看看书， 或者说听听啊音乐，这样的生活呢已经非常的惬意啊，已经是相当的快乐。所以人要懂得知足，唯有知足的人呢才是最能享受到人间的快乐。所以这里有讲到，当你的衣服饮食啊，这里所讲的呢应该是讲我们的生活啊，是物质生活呢不是只有在衣服，还有行的方面呢我们也要这个要注意啊。像曾经呢有家长向我反映，他说，爸爸你不用去学校接我的，因为你开的那个烂车呢我很丢脸，人家别人同学呢他们开的都是名牌的轿车，你不用来接我的。结果这个父母呢听了非常的难过。也由这一点呢我们也要谨慎小心。为什么？小小的年纪他就懂得追求物质的享受，那么长大之后呢他这个欲望怎么能填满呢？欲望呢可以说无止境。所以从小我们给予子女的我们要晓得，如果衣服呢啊，老大衣服老二可以穿，我们应该要留给老二。那老二穿完呢觉得还不错，家亲眷属呢啊，有人这个也是适合也可以穿呢，我们也可以再把它转送出去。但是呢我们一定要记住啊，把衣服保存好，免得失礼。所以如果能养成勤俭的美德，对于我们一生呢我们物质享受呢就不会很重视啊，就可以清淡。所以从小对于家里的子弟，我们在物质的给予方面呢也要特别的注意，一定要让他有勤俭的观念。物生妻，这个妻呢就是觉得说难为情啊，觉得说啊脸上挂不住，很难过啊。物质享受比别人差呢会起的这种羡慕啊难过之心呢都不对。所以从小孩子吃得好穿得好，给他非常的安适，不见得是好的一面，反而呢有助长他欲望增加的这种嫌疑。为什么呢？我们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我们如何让孩子呢有勤俭的观念？从小呢我们就要培养他，不可以从小呢这个让他过得相当的舒服啊。这个所谓相当舒服就是说给他都是最好的，给他都是最好的，他将来长大万一环境没有这么好，那么影响所及呢都有可能变成作奸犯科。所以在这一方面做父母的一定要很注意，从小孩子他这个物质方面的享受。接下来我们再看第23条，闻过怒闻欲乐，损有来亦有去。那么这里呢又提到了人与人相处呢，我们都晓得彼此见面我们都希望呢对方能讲好话，我们呢也讲好话回应对方。可是呢我们难免也会听到有人会直接讲我们的过失，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诚如这一条所说的，你喜欢听好话不喜欢听不好的。当别人呢专门啊这个讲你不好的，你呢会很生气。如果是这样的话啊，这个好的朋友呢会渐渐的远离你， 啊，这里就讲到，闻呢就是你听到，过呢就是有直接讲你不对的地方，你听到很生气，那么你听到人家赞誉你、赞美你呢，你很高兴，那么这样呢就是损有来，益有去，因为你喜欢听好听的，那么这呢就会引来很多啊，专门讲好话给你听的，你永远看不到你的过失，那么这个损友呢会渐渐的接近于你，益有却好的朋友呢也会逐渐的疏远于你。人呢会讲别人的过失，如果没有到达一个程度呢，往往他不轻易啊来跟你讲你有哪里的不对。那么每次如果说他看你不对，他讲你，你很生气，他讲了一次，下一次呢肯定他不会再讲，为什么？他怕跟你结怨啊，这个结冤仇。那么我们刚刚有提到，人呢很难这个明白自己有哪里有过失有缺失，那么你如果不能接受朋友啊规劝你的这样啊讲你不对的啊，你没有这样的雅量呢来接纳，那么你的朋友好的朋友当然会渐渐远离你而去，不好的朋友呢，损友就是不好的朋友，他会渐渐的接近你。我们都晓得交朋友非常的重要，如果朋友相聚在一起几乎都是在吃喝玩乐啊，都是在享受啊，只知道这些，那么这些呢都是会这个有损我们的品德，为什么？每天呢只有在欲望，往欲望里头贪求，这个是造业的现象，也是灾难来临的这个征兆，所以我们不能不小心。所以此地呢讲到损友跟益友，它的标准在哪里？在你的心量，你有这样的心量，你就会广结啊善友，你没有那样的心量，所有的好朋友都会远离而去，那么不好的朋友呢他就会接近于你，因为你只想听你爱听的，你不想听真话，人家呢就用虚伪的话呢来欺骗你，最后呢你潦倒啊，你祸坏祸害来临你都不晓得。所以朋友当中的交往啊，我们也要谨慎小心。孔夫子他有说，益者益有三者，有直有量有多闻。那么损友呢也有三啊，这个也有三类，所以我们也要特别的谨慎小心。有偏僻，有偏佞，有善柔，这呢是讲到这个不好的朋友有这三类，专门讲好听的话啊，专门呢啊找你去吃喝玩乐的啊，专门呢讲一些啊这个虚假的话啊，用这些话呢来欺骗你啊，来诱惑你，来蛊惑你，这些呢是属于损友。所以结交朋友非常的重要，在一生当中朋友也是五伦之一，朋友他在我们人生的历程当中呢扮演相当重要的这个角色，也是很大的关键。有时候呢我们受到委屈有挫折，往往第一个啊想要倾吐的不是父母，也不是这个长辈，往往呢就是 比较亲比较这个亲的朋友，相处共事呢比较好的朋友呢，我们往往呢会跟他这个切磋探讨。所以好的朋友呢，他讲信义，他讲信用，他会真正的帮助你，规范你，让你呢在这个危难的时候呢，他也会适时的站出来来替你讲话，或者呢说来让你有所依靠。所以我们在选择朋友呢，也要特别的小心。为人父母的，从小也要告诫小孩，像有的这个父母呢，他不了解自己子女在外面所交友的情形，等到呢接到这个警察通知之后呢，他才知道自己的这个子女呢在外面干了一些坏事。所以有一些贤敏的家长呢，他也会去了解他的朋友是哪些人，往往呢也会邀请他到家里来观察。如果像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说相当的保险。为什么？我们知道他的朋友是好还是不好。做父母呢，也可以在这个时候呢来这个机会教育告诉子女哪一类的是好朋友，哪一类呢是不可以结交，应该要疏远的。所以此地呢也讲到一个这个标准，好朋友我们要接纳他的规劝，不好的朋友呢我们要记得要远离他。我们再看，闻欲恐，闻过心，直量事，见相亲。那么这里呢就讲到，当我们听到有人赞美我们的时候呢，一定要怀有恐惧之感。为什么呢？当一个人听到别人赞美的时候呢，他会很高兴，有时候呢那种骄慢的态度他就会因而生气。闻过心，听到人家有讲你不好，你会觉得说很安慰会觉得说很欣慰，因为我做错事情呢，有人肯愿意跟我指出，让你呢更为提升这是非常难得的。就好像这个唐太宗跟魏征一样，唐太宗呢他有宽广的心量，接纳魏征呢跟他规劝一些不是的地方。如果没有唐太宗的心量，魏征呢老早就不敢给这个皇帝呢讲这些真话皇帝如果有过失呢，他都会及时来加以制止。所以这里呢就讲到直量事，见相亲。这个直量事呢就是好的朋友，正直的朋友呢他会渐渐的与你接近。我们都晓得人一生不可能没有犯错，但是你听到别人对你有所过失呢会肯跟你讲，我们第一个应该要感激他。为什么？他没有让你罪上加罪，恶上加恶。尤其呢做错一件事情，你侥幸没有人发觉，你下一次再犯呢，你会觉得说大家都不晓得，那么你这个罪恶呢就一直往下堕落。那么如果我们今天呢第一次做第一次就过失，第一次就不对，就有人来告诉你，那么你应该要庆幸因为你无心的过失呢，别人肯这样的帮你忙，让你呢及时的制止，不再继续造作恶业下去。所以我们对于肯告诉我们过失的人呢，要抱着感恩的心一定要感激他，不要呢气他有很多小朋友呢， 做错事情，听到别人呢跟他讲，他就很难过，跑来跟我讲，他说别人说我怎样，那么我分析听了以后呢，我分析给他听说是你的错啊，别人呢愿意讲出你的不对，你的不是，你应该觉得高兴，为什么？因为你将来会变得很好很好。那么孩子听到以后呢，他就觉得啊很安慰。那么这里呢，我们也要提出一点，当我们啊如果要讲对方不是的时候，我们的言语，我们的容貌一定要合眼，不要让对方呢觉得你是在骂我。也要记得呢时间场合，如果说在公共场所当中呢，你让那一个人下不了台，直接呢指责他，或者说指出他过失所在啊，不给对方面子呢，这也是很不好的。所以当我们看到好朋友有过失，我们也要知道啊，让他呢有楼梯下，让他觉得说这个这样呢不会难为情。所以古人有告诉我们，归过于世啊，要规劝别人呢，尽量在啊单独的地方，让他呢这个能缓和自己的心情，同时呢也不要让他太难堪。这里呢也是啊相当重要的。今天时间已到，我们就讲到这里，再会。